健康地球人，刘婉芬健康法师。 好啦，咁啊嚟到呢一个嘅同阿显东法师一齐倾下偈嘅时间啦，冇错，听过九点半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啦，每个礼拜佢都会坐入嚟直播室，佢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东法师。法师，今个礼拜咧，我哋一定要了结心经啊！ 好， 同埋咧，我上个礼拜应承咗啲听众啦，希望有啲朋友喺中途加入嘅，佢哋可能对佛法唔系话好多嘅理解认识，但佢有兴趣咯，听到啲心经呢啲内容，佢觉得好似好过瘾，好吸住佢咁样。我希望透过今日呢个少少嘅解释咧，做一个总结嘅时候，即使系中途加入或者你啱啱呢个礼拜听嘅朋友，都明白里边大概心经里边讲咩，同佢有咩关系，好嘛？ 好啊。 最后解释埋最后嗰几句先啊。 好啊，最拉尾嗰句啊，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若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 救命！究竟讲 我哋慢慢嚟吓，唔紧要。嗱，我哋讲到去你最拉尾呢度嘛，上次讲话。做念呢个波野心经，修呢个波野法门，你可以能喺呢个大神咒、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咒。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啦吓，咁啊能够除一切苦难。 系， 咁后边嗰句就真实不虚，嘅意思就系真噶，唔系呃你噶。嗱，比如你听我话空师讲嗰啲嘢，哇，真系都唔知真定假嘅咁。真系波野系咪真咁巴闭啊？咁佢系嚟到呢度嘅佛陀就讲啦，系真噶，你相信啦，唔系呃你噶。咁你话我点知啊？好简单嘅啫，你去试下。 嗯， 即系我哋佛教嘅嘢，即系唔系话要你一种迷信。 系， 你去观察了解，首先从呢个道理上边去明白。譬如话你知道啊，点解咁大神咒、大明咒啊？咁你知道原来人嘅烦恼同埋痛苦系嚟自自我，系嚟自执着。我哋嘅无明、我哋嘅愚痴、我哋嘅沉迷，其实都系因为我有我自己。嘅我见啦，我执啦，咁而家呢个波野智慧系帮你除咗你对五蕴嘅执着，对自我嘅执着，咁所以当你放下咗你对自我嘅执着嘅时候，你有一种觉性，有一种反思嘅能力咧，真系容许你有好多自在同埋智慧嘅。咁所以佛陀就话系真嘅，真嘅意思系个世界真系咁样样嘅。好多人都话啊，我话空师，我好得好得，呢、这个又我点样掂点样掂，咁系咪真系可以 deliver？ 系咪真系可以去 教 做得到咧？咁佛陀话系嘅，你睇下真实不虚。咁所以话咧，故说波野波罗蜜多咒，即系讲翻嗱呢个波野波罗蜜多呢、这个咒，呢、这个咒嘅意思就系嗰个核心，即系最浓缩嗰部分。咁就即刻讲，即说咒若。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呢个咧就系梵文嚟嘅。 嗯， 咁头先我就读翻中文啦，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你如果读翻呢个梵文咧，伽爹伽爹巴拉伽爹巴拉僧伽爹菩提娑婆，咁就系嗰个梵文嗰个读音。 就好好听，我觉得。 O K 噶，咁佢意思就系、去啦去啦，我哋一齐去啦，到彼岸去啦，我哋去。证到呢一个解脱啦，证到呢个大神咒啦，呢个大明咒啦，即系最拉尾，即系嚟个总结。佢总结嘅时候，将成遍即系成遍嗰啲波野咒嗰啲嘢一齐话俾，喂，我哋去啦，去啦。 唔好净系讲啦，唔好斋托啦， 快啲去修行啦。我哋你可能以前睇过啲粤语长片，嗰啲道士唔系揸佢嘢噶，急急如律令咁啊， 系 就咁嘅意思啦。系啦，快啲去，即系急急如律令，即系一定要去搞掂佢嘅意思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我哋一齐去证得呢个波野智慧，成就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咁 样。OK， 咁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即系有一种动力，就系叫你唔好净系得斋听咯。 系啦， 其实真系要去修，然后跟住你先明白当中，其实真系唔系虚，系实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OK， 咁所以其实嗱，我哋话总结呢篇心经啦，其实。即系心经，其实讲到尾都系佛法嘅核心嘅部分。咁佛法嘅核心嘅部分，其实就将人帮人哋去面对烦恼痛苦，俾到人生一种真正嘅自在同埋安乐。每一个人都追寻喺你用不同嘅方法去寻找你嘅幸福同埋安乐，一种自在。咁佛陀话嗱，你用咗好多方法啦，你去赚钱啦，你去娶老婆啊，结婚生仔啊，咁你以为呢啲就系人行幸福同埋安乐？佛陀话系，嗰啲都系幸福同埋安乐，不过嗰啲幸福同埋安乐系唔稳定， 系 同埋靠唔住啊！你好多时以为好美丽嘅梦想咧，后来就变咗噩梦。咁所以佛陀话嗱，仲有一个方法，呢、这个方法咧就系、是、你。 能够去真正令到你能够到一齐苦厄嘅。咁呢个方法就係波野嘅方法。呢、个波野嘅方法呢就係点样，你就要能够明白了解所谓咩叫做我。我喺佛教嚟讲就係嗰个烦恼嘅根源。如果你能够去除咗你自己个我嘅執着，咁你就能够超脱咗所有嘅烦恼。咁所以要超脱烦恼呢，佢就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色受想行识嘛。色受想行识就代表咗我。咁当你照明白到呢个我嗰种如梦幻泡影嗰种唔真实嘅状态，既然你嘅心放下佢呢，唔系掉佢喎。 放下。 放下佢。即係譬如话我有一样嘢，有啲钱，我已经唔執着啲钱。咁你就可以懂得去运用啲钱。 係。 我唔執着我嘅人生，我就能够善用我嘅人生。咁所以嗰陣时候你先能够，点样先能够做到，你要看破佢，睇通佢，明白佢嘅成因，明白佢嘅弱点，明白到佢嘅衰落。你明白晒嘅时候呢，你先至能够做到呢一个心无挂碍。 但我相信当然是要有方法啦，因为头先你讲，我点样唔執着啲钱呢，我点样唔執着我个老婆呢，我点样唔執着我啲仔女嘅成就呢，我点样唔執着我嘅健康呢， 呢个系一个方法呢，其实就我哋普通通常讲就系，首先你明白啦，所谓闻思修啦，系咪闻你要发觉原来，譬如话凑仔咁啦，最简单，你想凑好你个仔咧，我而家成我啲有啲徒弟有个仔咁，我成日咧好唔紧张佢啊，佢哋自己有佢自己嘅生命，你成日谷佢，成日谷佢，佢根本上就冇咗自己成长嘅机会，亦都冇自己嘅一个思维嘅空间，亦都冇失败嘅机会。你冇咗失败嘅机会，你就冇咗自信心。人嘅自信心，我觉得系你从失败而反弹。咁总言之。你想做好一样嘢嘅时候，你要坐掌握个中道。不乐而边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咁所以你对所有嘅嘢，你要明白佢嘅因缘，明白个乜因缘灭。喺因缘生嘅时候，你把握佢；因缘灭嘅时候，你要放下佢。咁你呢种智慧，其实就系我哋唔系话乜嘢都掉晒，我哋要看通佢，看破佢。呢、个就系智慧。咁你呢个智慧就系要从呢个闻，你听到先， 听到， 明白啦。咦，系、我都应该，其实以前嗰啲方法唔系好得，咁我要听下有冇啲新嘅 方法可以做得到 方法啦，新嘅角度啊。咁有个新嘅方法同埋有呢个角度嘅时候咧。咁你先至，咦？我用呢个新方法角度，我试下用呢个方法去睇嘢。原来我用呢个方法去睇嘢，原来人生系好啲嘅。咁我琴晚喺 Facebook 睇嗰个一个故仔，一个人佢揾到喺度唔知个货仓度好多好多嗰啲储咗喺度嘅某啲唔知矿泉水。咁咧佢好多矿泉水冇人爱。咁呢佢就將嗰啲礦泉水倒晒出嚟，就淨係攞去賣膠樽。咁但係其實嗰啲礦泉水可以賣錢㗎嘛。 係 咁但係佢淨係睇到嗰個膠樽可以值錢，佢就唔可以識得兩嗰啲膠樽 利用礦泉水 去賣錢。即係世界上啲角度你一睇歪咗就唔同晒。喺人生嚟講，我哋可以好多角度去睇㗎嘛。我哋譬如話啊，我人生係會死嘅，咁所以我而家每一日我都要珍惜。但如果人生要死嘅，我快啲死啦，反正都死噶啦。 哦，系， 系咪？ 咦 ，OK 喎，你呢个突然间发我呢个位，系人生都系会死嘅，不如死啦咁样。原来有啲人系会睇就系话，人生真系会死，所以我要珍惜，我要拥有，我要努力啦咁样。 系啊，因为如果我会 miss 咗噶。 系，可能有啲人会睇到人生系会死，不如搵啲人搵啲死人生意都好喎，咁样。 系啊，系啊， 系。一个唔同嘅讲。 系啊，咁所以喺人生里边，你当你有。智慧有灵活嘅时候，你睇到啲好多唔同嘅角度嘅时候，你就得出唔同嘅后果嘛。咁所以我哋讲呢个觉悟嘛，无上菩提嘛，无上正等正觉嘛。咁嗰个就 系 你个觉悟层次嘅不同。你觉悟到啲乜嘢呢，咁你就有唔同。譬如我哋觉悟到钱好重要啊，咁你成日执着钱，咁你发觉原来再高嘅层次，其实钱系重要，不过系俾我系我嘅工具嚟嘅，我系运用佢嘅啫，我搵翻嚟我嚟使嘅，我唔好做钱嘅奴隶。咁你啲角度不同嘅角度就有不同嘅后果。 同埋我觉得 在这个的一路讲心经一路讲紧，即系我哋喺生活上面其实点样应用咧？咁，我觉得法师你呢个总结做得好好嘅，即系呢个前提咧，就系、是、你讲就系话好多人其实佢哋都为咗自己幸福而去努力，佢认 为每个人都系咁嘅， 佢认为佢赚钱系能够幸福嘅，所以佢不断去赚钱啦、 嗯。 例如佢认为佢希望能够娶到一个好嘅老婆或者嫁到一个好嘅老公，所以不断努力啦。但到最后佢究竟能唔能够喺佢所谓认为幸福嘅途径上面得到幸福咧？咁 呢个就要检点，要检讨啦。譬如话，唉，我要为咗我啲仔同埋我嘅老婆赚钱嘅，咁佢死命赚钱而忽略咗个老婆同埋仔女。 嗯，咁所以就系讲紧，若然你已经有个目的，然后你不断为咗呢个目的而进发，你发觉你都得唔到幸福嘅话咧，咁你可能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谂下，乜嘢先能够得到另外嘅幸福？ 你要 真正嘅幸福系咩？ 你要觉醒。 嗯。 到底我想爱咩？ 应该翻转头，仲有一节，今日我都话噶啦，系到系对于呢个心机作为一个总结。如果你话诶几得意吓，第一次听咁、嗯，欢迎你啊，欢迎你加入。我哋逢礼拜六啦，咁喺呢个时间啦。当然如果你礼拜日喺节目重温里面听到嘅话，就系、是、礼拜日啦。咁啊，但系礼拜六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即系讲下啲佛法方面嘅。咁啊，一年好多个礼拜讲到心经，咁啊，今日系心经嘅总结。如果你觉得有趣嘅话咧，继续留喺度。我马上就翻嚟，我哋仲有一节嘅时间嘅。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好得意噶，顯空法師啊！其實每一次咧，我聽你講嘅時候咧，我想話聽你講道啊。咁但係你好多時候唔係叫講道嘅，係咪啊？ 法啊， 講法嚇。 佛法佛法。 因為講道好似啲基督教、天主教咁樣咯、 嗯。或者道教 係。嗯，咁但係我自己真係好多時候都話，我每一次聽咧，硬係覺得好舒服噶。但係當我哋去實踐去做嘅時候咧，硬係都覺得好多困難。就等於我有時都同阿法師講，我唔知點解咧，每一次咧搞好多唔同嘅講座啦，即係尤其是你哋喺即係佛教當中有好多時候啲心靈講座包曬場，有啲朋友咧，我經常都見到佢嚟聽嘅，每一次聽完佢都真係好似有好多領悟噶。但係喺日常生活裏邊咧，要實踐嘅時候咧，原來真係難到不得了，同埋我哋日日都俾人衝擊，經常都會遇到唔開心嘅事。有時我話啊，我哋都睇開啲啦咁，但係原來世界嘅嘢咧，唔係我哋睇開啲咧，先能夠，因為有好多人都逼得我哋好緊啊。 所以其實我哋喺佛教嚟講，即係要講修行。 嗯， 即係你去聽一場經或者聽一個電台節目，咁你聽完嗰刻，梗係有啲 心靈舒暢， 就係爽啊爽啊， 好爽係。 咁、那個爽啊爽嘅意思係因為我哋講佛教嘅聞思修啊嘛，喺你從聽聞之後，你係得到某啲智慧或者咪得到有啲知識 感覺 嘅係嘛？因為佢係有作用嘅。咁但你聽聞之後，你要去聞思。思系你要听完之后，哎，我听完我得唔得？你要将人哋嗰啲嘢变为你嗰啲嘢啊嘛。咁你点样将人哋啲嘢变为你啲嘢咧？就系、是、你要思， 嗯，思想， 思想， 思考， 去谂下、嗯，消化。啊，求生嗰啲嘢系咪真系咁？啊，我又望下望下，再读下，再揾多啲，跟住又去谂下。咁你喺一个思嘅过程，你就将人哋嘅智慧成为你。咁思完之后咧。佢就會更深層次喺你嘅心裏面去令到你影響你，冥冥之中喺度影響你，因為你已經諗過啦嘛、 嗯 啊。真係要咁樣樣啊，或者真係唔好咁樣樣、啊。咁你聞思之後，你就還要去修。 嗯、 修就係喺點樣去修咧？佛教嚟講，通常就喺你個腦裏面，你不斷地將呢樣嘢去思維，去深化佢嘅了解，而將佢成為你。真正嘅價值觀同埋做人嘅態度，咁、 嗯、 所以係一個過程咯。你譬如話好簡單啫嘛，你話我要減肥咁，咁我即係哎呀，如果我瘦咗廿磅就真係好啦，我識飛咯，我可以著件 bikini 去洗游水衫咯。 喺你口中講呢樣嘢，我覺得好神怪。 咁你即係如果咁你話你做呢啲嘢嘅時候，你真係諗一諗一輪。咁、 嗯、 你話咁要點先做啊？啊，原來我要去做運動，我要食少啲糖，我要去點樣點樣。咁、 嗯、 你諗一輪係咪真係好啦？啊，真係好喎、啊！我真係要咁樣做，我星期一要咁樣做，我跟住又要去點樣去點樣。咁你要諗一輪，咁跟住你就好啦，真係去做，真切去做啦。咁、 嗯、 你有呢個咁嘅過程，你先至去改變到你嘅減到肥噶嘛。咁、 嗯、 你而家真係同你個腦嗰啲貪嗔痴減肥啫嘛、嗯。我將我個腦嗰啲貪嗔痴減肥，我咪知道原來貪嗔痴有幾大問題啊！我貪咗真係令到我自己好多煩惱啊，無啦啦走去憎人又好，唔係幾好啊。 啊，咁蠢就更加可怜啦。咁呢啲我要将我啲贪嗔痴减肥咧，我真系要去听多啲佛经明白啊，咩叫做五蕴无我？咁我睇得真系五蕴、哦，色受想行识话佢真系变化无啊，里边真系唔值得我执着噶。咁你慢慢慢慢，你就喺度打下坐，系将呢啲道理去深思内化。咁你嗰阵时系有咁样嘅过程，喺度经过一段长时间啊。你才至真真正正去有一定的改变。你说喂法师要几耐？三年。 嗯。为什么你给三年这个字眼 实在是这样、嗯。很多时候都有人说哇我要做到一样东西。你修行譬如说你修波野三念波野修心经。你日日去念心经、嗯、去细味心经的内容。 嗯。 你如是这般做三年你的人生就有改变。 嗯。但你根據統計出嚟嘅呢個三年，你突然間俾呢個咁具體，即係如果嗱，當然啦，你話我收呢個三年，三年會有改變，咁、那個改變係我凡事都已經係看破，對於所有嘢我都識受想行識，我都唔會執著於呢啲所謂嘅空想。 嗱，我講俾你聽點解三年啦。嗱、嗯，我哋瞓覺講人生係有業力噶嘛。业力就即系你前生带嚟嗰啲嘢，咁你一出世，如果你话想算命嘅，咁一算命咁一出世就得呢个八字已经多多少少 predict 咗你嗰生嘅嗰、那个 预测嘅路程系点样， 大走势系如何啊？咁、嗯、你个大走势如何？咁你即系已经俾人控制咗咯。咁、嗯、但系你个大走势有冇得改咧？有得改。咁点样改咧？就喺你今生里边。嗱，你個八字反映咗你前身嘅業力啫嘛、嗯。你今生而家加啲新嘅嘢，譬如話你啲風係不嬲係吹開呢邊嘅，咁你而家要改你個方向喎。咁、 嗯、 你改嗰條路程，其實咪改嗰個本來嗰個 plan、嗯、或者嗰啲業力，你一定要新嘅元素啊嘛。咁新嘅元素點嚟咧？就由你首先由你個腦，你個腦要定一個新方向，同以前嗰個方向係唔同嘅、嗯。你以前嗰啲執着沉迷，你而家要定一個醒啲嘅方向， 即係改變呢個方向啦。 改變呢個方向啦。咁、你改變個方向，你首先就聽可能諗一輪。咁跟住你堅持地咁去思維，咁樣去堅持咁樣嘅行為。咁你如是這般做，堅持到大概三年到啦。 嗯。 咁你已經可以開始將你以前嗰啲力量咧。影響有呢個新嘅力量，影響咗以前嗰個走勢。 係、嗯、呢、這個係一個係一個好科學化嘅一個嘅即係睇法啦，因為係一個經驗所講出嚟嘅咧。 經驗啦，譬如話你啲喇嘛修行咧，佢真係閉關三年、 嗯、啊， 係咪？咁、嗯、你堅持三年咧、嗯，我都係見到人做咗三年到咧， 係 就啲嘢可以開始變。 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我呢個三年咧係我俾你新城數碼生活台咧三年嘅時間啊、我覺得不謀而合、啊、即係我呢三年裏面我會不斷努力，如果到最後呢啲人即係唔識呢個數碼生活台呢，唉都算啦走。 喂你個數碼生活台到底點聽到㗎，你講講啦講啦，我都唔知點聽㗎。 其實呢有 三機聽喺邊度聽㗎點、 嗯、傳統三機聽唔到㗎。 我喺邊度先聽到、 啊、要喺呢一個要有一個數碼三機，有三種途徑嘅。有、第一種就係買數碼三機啦。最好如果你真係買數碼三機，我會提下大家，你不如買一啲有畫面嘅，因為將來如果你有畫面，你可以睇到我哋有好多個圖片會 flip 到擺到入去嘅。第二種途徑咧，可以睇網上咯，網上 即係上翻你新城台。 係啦係啦，就可以聽到。第三係喺個手機上面 download 嘅 app 啦。 download app 使唔使錢㗎？ 唔使嘅应该。 听台听台。 唔使嘅。听台唔使嘅。唔使嘅。咁你就可以听得到㗎喇。咁即係头先因为我点解咁執着於你头先嗰个三年三年三年呢，因为我喺度諗我俾自己都系咁样諗过。三年时间、嗯、如果我哋好努力去做都唔能够令到啲听众转。去或者不是转台而是给到个机会我们的话都证明即是说不得啦。 你这个方法可能不啱未来之后可能。 是啊救命。但是不过我自己觉得即是一路我听法师讲，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法师。其实呢我觉得我自己一路都做很多跟佛法有关的话题。我自己都以前我是某个宗教，我自己都有洗礼啊那样的。但我觉得都吸引不到我。但我在我過去呢幾年裏面咧，我成日都聽佛法，有啲人都會話：，誒、劉遠芬你好偏心嘅，成日做親都係同佛法有關。因為我都喺我生命嘅裏面咧，都有幾多個改變咧，係因為成日都聽法師你哋咁講咧，係令到我原來去諗，去思考，跟住可能有生活上可以做嘅，我或者我原來不自覺都做緊咁樣，都係過去呢幾年嘅時間。所以我覺得你頭先講呢三年可能係真嘅喎。 係啊。 原來是真的可以在實行為上面，尤其是在思考上面可以改變的。 你的思考改變，你的行為就跟著改了。 是。 同埋當然喺當中係有痛苦㗎，法師。 梗有啦，但有你唔好擔心痛苦，即係你唔好怕痛苦，因為你痛苦就係你要大力啲去企翻起身，好似上次都講咗，舉重你嗰嚿嘢越重，你舉翻上去嗰陣時候，你就嗰嚿 muscle 就越大力啊嘛。 係。 咁你跌得低啦，咁你要企翻起身，你咪有信心咯。所以力景驗心，你經過一個挑戰嘅時候，你去 test 下你個心，啊，你個心企得翻起身啦，咁你咪有一份嘅力量咯。 即係當然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啦。即係有時我會好相信身邊旁邊嘅朋友，唔知會唔會好似我一樣咧。就有時我哋聽到法師講嗱，你要做一個好人，或者你要點樣去睇一件事，唔好咁執著。既然嗰啲人呃咗你錢，算咯；既然嗰個人你呃咗你嘅感情，算咯。因為可能我哋原生就緣滅啦，係咪？咁但係我哋話我哋要原諒佢，或者我哋應該俾一個機會自己有一個重新得力，甚至乎自己好做得好努力都，身邊人咁衰嘅，其實咧嬲人係十分之容易，同埋好舒暢啊！嬲咗之後。我嬲佢就嬲佢咯，话知佢系咩啊，系咪？咁但系原来你要原谅同埋接受佢，亦都要将呢个嘅执着放低咧，嗰种力量要好大啊！ 慈悲啊！ 咁所以即系喺呢个260个字里边，呢个心经呢一部心经吓，当然可以俾我哋好多启发，但系闻思修嗬，即系唔系话简单可以做得到。但系头先阿法师提醒我哋3年啦。俾3年嘅機會俾自己，係咪都唔得咧？咁同埋唔使3年先見到效果 的。哦，都係一個已經好好噶啦， 一個逐步發展嘅過程 嚟噶嘛。 好，好，今日多謝曬法師。下個禮拜我哋唔講心經，講第二樣嘢。 好啊， 拜拜。 好好好好